是非常发达的，因为元代的漆器我们知道有剔锡啊剔红啊，在元代是非常兴盛的啊，所以这个也能看出当时的这个工艺水平。 嗯 啊，那你比如说还有像铁器啊铜器啊，像当时有铜的火盆炭盆、 嗯嗯、 啊，这些呢都是当时生活用器啊，就跟我们现在这个炭炉啊，可能把炭放在这个铜盆里头，或者是取暖，或者呢上头也可以烤一些东西，或者是做加热一些东西啊，这也是当时居住遗址里发现的。 嗯， 而且还有就是像铁器， 嗯， 可能算不上精品，但是对生活来说很有特色，就是铁炉子， 嗯， 啊，有点像我们现在这个铁炉子那种样子，也是下面来烧煤，上头可以架着 烧火，就是那种我们小时候用那种铁皮炉子， 对对对，但是造型上就像我们这个炉似的，有点小鼓肚子，哎，造型上也挺好看的，但是用途呢，跟现在这种功能其实是一样的。 那个时候的那些器具是还能够体现他们游牧民族的这个特点呢，还是说已经是跟进入之后跟这个汉文化融合了呢？ 其实这些器物可以看出来，大部分已经是接受了汉族文化的这种影响，已经是完全固定下来的定居生活所反映出来这种审美或者是使用的特色了、 嗯、 啊。游牧的那种特色就越来越少了， 不够鲜明了。 对对对， 而且就像您刚才前面所说的，就是即便是有些比如说皮囊壶啊之类的，它可能现在就是不再用皮囊，它就把它烧制成瓷器那种样子了哈。 对对对，但是还保留它皮囊像针线啊针脚的这种痕迹， 特性， 哎，就是它还要表现出我是从那个游牧民族那儿过来的， 嗯， 可能也是一种 他的审美喜好， 对对对对，很有关系的，是是是。 那么一提到元朝呢，大多数人想到是成吉思汗、忽必烈这样如雷贯耳的名字，会想到屠杀呀、征服这种战争场面。那么这个今天的这个博物馆中的北京城系列节目呢，让我们从文物的角度来看到不一样的这个元朝， 是 一个商业帝国，一个文化大都。那么博物馆中还有哪些文物可以展现元代的风貌？另外呢，咱们北京城还有很多元代的这个遗迹哈，除了刚才说的这个元大都城垣遗址，现在是个公园之外，还有很多具体的是可以看到的。 是的，是的。 来，一会儿我们请龙老师来跟我们接着聊。 好， 好，城市文化范儿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在这里呢也要为各位朋友来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明十三陵埋葬了明代十三位帝王和二十三位皇后，记录了明代的兴衰。为什么有三位皇帝没有葬入其中？每一座帝陵的风格又能体现出入葬其中的皇帝有哪些功过个性，体现了当时北京的哪些风貌？十三陵的相关负责人和明史专家一起走进节目，和您从明十三陵里看明代北京。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关注我们的节目。 博物馆里的北京城。乾隆年间，工部郎中孟浩带领工匠在琉璃窑厂取土时，发现一座古墓，找到墓志才知道墓主人是辽御史大夫李内珍。从墓志其年8月8日葬于京东燕下乡海王村的记载可知，这里仍在辽代被称为海王村。那么琉璃厂又是何时得名的呢？元大都建立后需要大量的琉璃构件，而海王村位于元大都南侧，距离都城较近，地广人稀，便成为烧制琉璃瓦的官窑。古籍《琉璃厂小志》记载，元代建都北京，明大都城，设窑四座，琉璃厂窑为其中之一，琉璃厂由此得名。 琉璃厂这个地名哈、 嗯、 那会儿就有了。 对，琉璃厂元代就有、 哦、 其实呢刚才您问有没有烧瓷器的官窑，瓷器是没有、 啊、 琉璃这个的因为是建筑构件、 哦、 北京是一直烧，所以那儿呢等于是烧琉璃的， 烧琉璃的。 对对对，琉璃窑其实也是 啊。您其实刚才一说琉璃哈，您说建筑构件我还愣了一下，因为现在人一想起琉璃都是那个挂件， 对， 装饰品。 对，琉璃一种是建筑，一种琉璃就是古代玻璃、 哦、 你说装饰那是指玻璃的那种琉璃、 哦、 啊，其实字儿是一样，但是概念它还是不太一样。 嗯，好，大家也可以边

小饭馆里面辛勤的是外地的老乡，他们的脸色像我一样， 是真